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 辣白饭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返到嚟啦，咁啊即係去到最后呢一節呢，咁我都讲时间啦，因为其实之后就阿柳 Sir 即係嗰个股海云图呢就要开始啦。咁啊好啦，今个礼拜呢就其实呢一、這个去到第九轮啦，今日中美贸易谈判啦，咁留学呢啱啱会见埋呢个特朗普嘅，其实就係、是。咁啊似乎就好顺利喎，因为今次呢就讲到即係有好多进展，第一样嘢呢中国呢咁啊终于肯认低位，就认自己做过去有做错啲嘢。即係譬如就係话即係咁佢话即係佢開始認啦，係嘛？佢有做一啲咧，就嗰啲侵犯版權啊，同埋咧就做一啲網絡嘅即係攻擊啊咁嘅行為，咁變咗即係呢樣嘢咧，可以開始咧就正式去傾嘅啦，其實係。咁啊，但其他啲嘢咧，就譬如話，哇！而家甚至乎又可能有會拉布拉到仲長，因為其實咧就傾嗰個大爆買嘅問題咧，就係、是、去到六年嘅大爆買，咁而六年嘅大爆買咧係去到2025年嘅，咁啊點解去到咁耐咧？我覺得呢個時間咧有啲 QK 嗱，佢就話咁會買一啲大豆啦，同埋能源啦，同埋會容許美國咧就全資擁有中國嘅營運公司嘅，其實喺美國就喺中國就係會，咁好啦，點解要搞到2025年咁耐咧？咁其實我嘅諗法嘅就係、是、搞咁耐，咁其實咁證明佢自己有個存在價值啦，因為佢deal佢自己傾出嚟㗎嘛，咁佢就有個責任呢去監察呢個deal呢，其實係work 得順唔順，咁而要佢監察呢個deal嘅話，首先嗱，如果而家計起係六年嘅話，係咪橫跨佢第二個任期啊？ 唔係啊，佢上一次咧，我配合呢個講法咧，就係佢上一次嘅税改都係咁。美國税改咧都有日落條款嘅，好多嘅部分嘅更改咧都係去到2025嘅。 係啦，所以咧呢個就其實係有一個好精密嘅權力部署。點解去到2025啊？點解多過佢任期一年啊？你有冇諗過呢個問題？ 起碼喺我嘅任期裏邊嘅承諾是会全部实践咯， 唔系点 同埋嗰啲 多一年， 同埋嗰啲经济嘅成果都会喺我嗰度体现出嚟。吓， 点解仲要多一年呢？ 多一年就冇乜所谓嘅。 唔系啊，有好重要噶，多一年。 你觉得有咩咁重要性咧？ 重要性就在于我完咗之后，你哋最好选再选都系要选翻共和党嘅人。而如果你再选翻共和党嘅人咧，咁特朗普佢自己有话事权，起码就系你同共和党唔可以唔团结喺我特朗普嘅旗下，系咪先？所以佢计呢个权力嘅布局咧，系计得好精密嘅。呢个系另外一样嘢咧，就最近咧，你见到哇，真系又好奇怪啊！嗱，景顺啦，最近帮大陆啦，喺度讲呢一个叫即系去谷佢嘅国债啊，咁就话啊，即系佢系睇好大陆嘅国债市场、啊。咁啊，佢话即系未来啊，即系呢个中国债市啊，受外资欢迎。大家睇呢篇新闻先。景顺料中国债市受外资欢迎，未来五年将吸引逾90,000亿元人民币。90,000亿呢个数字点样嚟嘅咧？嗱，换算为即系呢个日美元嘅换算咧，就即系等于1.2万亿美元。喂，1.2万亿呢个数字，真系大家会唔会觉得好熟悉啊？你有冇听过呢个数字1.2万亿啊？12,000亿， 嗯， 12,000亿就系而家老共持有美债嘅总数总额啊嘛，咁啱，即系如果而家佢自己本身，喂，嗱，首先老共而家持有嘅美债12,000亿啦，咁但系12,000亿佢要分六年卖晒佢啲农产品、啊，卖佢大豆啊、能源嗰啲咁嘅嘢，首先你12,000亿，你唔好谂住咧攞嚟报复美国佬。因为美国佬嗰阵时啊，成日喺度估啊嘛，喂，究竟如果老共要报复美国嘅话咧，会唔会抛美债啊嘛？ 抛唔到 嘅。而家你唔捻使谂住抛啊！你有钱嘅话，你首先帮美国佬买啲大豆先，系嘛？嗱，但系 佢就要佢就佢而家 assure 呢樣嘢啦。嗱，首先即係嗱。 因為你好簡單嘅啫、啊，你唔使配合呢、這、一個1.2万亿咧，你都估計得到咧、就是啊。你如果你不停買大豆嘅話，你即係基本上你係要兑美金啦， 兑、美金買翻嗰啲嘢， 你會令到個人民幣嗰個嘅匯價咧係不斷呢一個嘅下跌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唯一吸翻。即係呢一個啲人去買返人民幣嘅其中一個， 咁佢嗰12000亿攞返嚟之後又買返你嗰啲國債喎、 啊。咪所以你而家咁樣嘅即係嘅環境裏面、你兩邊互揸呢，其實你話好事又好，你都可以話係唔好事。嗱，互揸嘅意思就係話呢，你又揸住我1.2万亿，我又揸住你。我記得我有一次喺個節目裏面提過一個 Morgan Stanley 嗰個分析。將佢回顧過去幾十年，甚至乎過去一世紀以嚟所有嘅戰爭咧，其實兩個國家個經濟嗰個嘅重疊性啊，或者係個貿易啊，或者係經濟關係咧，其實唔係好密切嘅，所以我先可以完全冇代價咁同你即係打鑊金啊嘛。咁所以如果你咁樣去諗嘅話咧，咁佢兩個地方無論美國同中國都好，兩大經濟體排第一排第二嘅都好咧。如果而家俾你咁樣買呢一個嘅人民幣嘅債券，即係話咧，大家互相 hold 住大家嘅情況咧，係會越嚟越緊密嘅。再加上如果你因為咁而作為係交換呢一個嘅大豆嘅，去控制嗰、那個人民幣唔會係跌得咁緊要嘅情況之下咧，咁。某程度上未必是一件好事。 佢要穩住你人民幣嗰個匯率嘅話咧，因為其實佢而家唔希望人民幣大跌啊嘛。咁首先，喂，咁美國就持有翻啲即係中國國債啦。 咁咪都好咯。 係啦，咁咪變咗就係其實咧，嗱，而家反而咧，如果呢個deal咧，即係最後咩係咁樣傾成嘅話咧，咁變咗即係最支持老共嗰個係變咗係特朗普，反而係。 哦，咁老實講，即係 from day one 我都覺得，即係呢條友係你靠佢打老共，就不嬲都係唔可靠嘅，係咪？ 咁所以咧，咁最近咧就其實 New York Times 啊，我真係其實我擺咗去，即係個 group 又唔見咗咁啲。咁但係其實佢就寫一篇文嘅嚇，即係呢個係 New York Times 呢篇文，我覺得幾值得睇嘅。佢就話啦，即係 China purchases could undercut Trump's larger trade goal， 即係咩意思咧？你而家大爆買嘅話咧，其實令到你而家你最重要啊！你而家想達成一個目標咧，就反而咧就係削弱咗。即係其實你最重要嘅目標係咩啫？就係希望老共結構性改變啊嘛！ 其實上兩個禮拜你講 Intel 都係咁講嘅 係啊，咁喂，大佬，即係你而家其實講真啦，即係佢入面嗰啲 deal 嗰啲嘢咧，已經好甚少去交代啲結構性改變啦。你就算係最多咧，佢都係講係即係你唔再偷啊，唔再搶啊，或者係你俾你全資擁有公司啊，其實主要都喺嗰個市場開放嗰度嘅啫。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個樽頸位係在於，喂，究竟老共啊點樣去認真去兑現自己嘅承諾啊嘛？咁點樣可以認真兑現啲承諾啊？嗱，其實咧就我見到即係其實呢一個01咧，其實都放咗啲風出嚟嘅，其實就話而家喂，你講嗰個兑現承諾嗰個問題咧，嗰個機制去點樣執行咧？其實講真，即係呢啲嘢咧係可能係即係偽呢個係偽命題啦，即係監管係一個偽命題啊！即係大家睇下呢篇文，即係我覺得呢篇文其實都寫得幾好。喂，大佬嗱，你同我傾咗你 trade deal 之後，你要我兑現承諾嘅話，你又要揾人監察我嘅話，咁你係咪會用中興模式嚟監察我咧？係咪會即係其實你安排一啲人啊嚟去即係去大陸嗰度係做監察咧？即係喂好呢、這個搞到好即係非常之好似咩清末民初嘅時候咧列強宰國嘅處境喎、哦。嗰陣時咧有個咩叫做咩即係好似你冇可能喂派好似呢個外國派啲顧問干政啊咁樣搞到好似英國咧嗰陣時揾一個即係黑德啊。掌管海關啊，咁樣去夾住我做嘢嘅喎。如果係咁樣嘅話，我係等於喪失咗主權喎。喂，大佬，即係佢係怕你自己係唔會去認帳啦。 唔係，所以佢哋而家所做嘅 promise 咧，或者係嘅協議咧，都會係相對係表面一啲嘢。就係話啊，你買我個大豆，我哋開放呢一個嘅債券市場，就歡迎你買。咁或者你全資嘅公司喺我大陸做生意咧就 OK 嘅咁樣，咁呢啲係 OK 嘅。即係如果你話長遠嚟講，我哋最希望見到嘅結構性嘅改革，譬如包括係咪偷人哋嘅知識產權啊，包括係咪有啲非貿易嘅壁壘啊，嗰啲咁問題上邊咧，咁你又真係對老共冇乜信心喎。喂，第一頭先你提到啦， 喂，你有咩監管嘅機制先？係咪再嚟打一場貿易戰先？美國佬係咪有咁嘅決心去再做呢樣嘢先？唔係呢個我係有懷疑嘅。同埋嗱，老共話是話，即係唔係掌他人借滅自己威風，而係佢攞咗日本仔咧喺80年代俾美國佬逼嗰個經驗，同埋有啲人成日都講嘛，喂，會唔會再重蹈呢個日本仔嘅覆轍咧？就係喺呢一個嘅 廣場協議。 第一就係、是、俾美國佬逼到佢個匯率係升，咁搞到咧係即係日本個經濟爆破咁。其實老共，你唔好以為佢係蠢，尤其是喺個錢銀問題上面啲中國人，其實佢已經係吸咗呢一個日本仔個教訓，因為佢知道如果我只係，因為嗰陣時候我都有分析過呢個問題，日本仔當年嘅問題咩咧？第一俾美國佬逼。是搞嗰個匯率嘅問題。第二呢就係、是、呢佢其實係將佢自己成個政府或者成個國家嘅資源呢係擺咗去嗰個 trade sector 嗰度嘛。個貿易嗰、那個部分度嘛。所以呢佢本地嘅價格非貿易嘅部分呢其實個價格係太高。令到呢佢個競爭能力係減弱咗嘅。 嗯， 所以你去嗰度買漢堡包又好，需要有巨無霸指數經濟學人就咁解。喂，其實係好貴嘅嘢嚟噶嘛，你剪嘅頭髮係好貴噶嘛，佢 non trade 嘅 sector 咁高嘅時候咧，咪搞到佢最後嘅結果就係全部流走曬啲資金去第二個地方生產。 嗯， 其實老共話是話，淨係將80年代同埋90年代呢個日本仔俾美國佬逼迫，同埋佢個成個經濟發展嘅模式咧，照度一次，再捉一次，發覺咁係唔掂咧。其实他们已经知道自己是死的。 其实想深圳望望你知 道。其实现在最不想 Donald Trump 谈掂数，用一个大爆买的方式谈掂数的就是民主党或者是那些鹰派。 当然是啦，因为很简单的道理，跟我的立场是、即是不无意志，就是喂，你如果真的想长远来讲变成一个是公平合理的商业伙伴或者是竞争对手的话，喂，咁你就喺結構嘅問題上面去做啊嘛， 其實兩 次而唔係 one off 嘅嘢嚟搞啊嘛。 其實只要佢做兩樣嘢咧，就其實係皆大歡喜，係一定係可以即係係可以 guarantee 到自己嘅個食係會形象。就係其實兩樣嘢啫嘛。你要人哋唔監察你嘅話，你首先你喂開放網禁啊，資訊流通咯，係嘛？報禁咯，係嘛？如果你即係呢一個國家係有第四權，係可以監察呢個國家嘅行政機關嘅話，喂，咁其實人哋會對你信心大好多。第二就起碼有法治，有司法獨立先啦。 如果唔係嘅話，你嗰啲全部 empty promise 嚟嘅。 係啊， 嗱，第一知識產權嗰啲應承咗你，做事唔做，或者做唔到，或者做得唔好，咁點搞咧？ 啊 ，OK， 你話你開放呢、這個即係金融嘅市場嘅產品。保險啊，之前嗰啲嘢，佢咁你唔做，到時你又拍 Q， 咁邊個可以喐到你呢？ 係啊， 你話你唔可以再竊聽啊，之前嗰啲嘢，你又繼續喺度搞嘅，咁你唔做，邊個追你呢？ 因為你中國一個落大嘅國家，你冇一個 institutional 嘅 check and balance， 你 人哋唔會信你啊！ 你唔好話冇一個司法制度，你冇一個即係傳媒嘅獨立嘅監察制度，即係第四權，正如頭先你咁講。鬼信你 咁就係咯， 你唔好我唔好要求咁高啦。咩行政啊，即係人民一人一票選出嚟，你嘅立法機關係有民意代表去互相制衡、互相監察。我哋唔好要求咁高嗰啲嘢，我淨係用翻香港嘅標準。OK， 淨係一個獨立嘅司法制度，同埋一個相對自由嘅傳媒。 嗯， 喂，我哋過去嗰幾十年嚟都係靠呢樣嘢啫嘛，你講靠老共恩賜。 所以其實我而家支持，反而支持咧，即係美國鷹派啊，即係譬如 John Bolton 啊，即係呢啲萊特希澤啊，呢啲走去攞嚟夾啊特朗普，因為特朗普係想屌嘛。咁但係問題就係特朗普咧，騎虎難下，唔係咁容易啊。因為你而家反而夾佢嗰啲咧，就係民主黨啊，而家甚至乎去到即係呢一個新疆問題，已經有好多嘅國會議員聯署係逼呢一個咧，即係國務院咧就去制裁呢、這個即係新疆嘅市委書呢、這個省委書記陳全國嚟就係，咁所以咧就唔係咁容易搞，包括最近嘅台灣問題啊，點會走出嚟嘅？其實唔係即係唔係巧合嘅，其實係好啊。咁啊，阿龙，你有一句 唔系咁，你最重要嗰样嘢系共产党到而家都继续玩佢嘅国章啊嘛，佢亦都系表面上同你丢，但实际上佢亦都威胁紧周边国家，你冇办法 嘅。好，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翻嚟再见，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